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这个游戏，恨。 才能走路，自知不中用着番眼泡，你可否对我好，你没有六尺高，你答应待我好，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，无谓烦恼 早已习惯整个酒馆，午夜以后的凌乱，浪迹的背叛，佣人烂醉，哭得哽咽，有人将嘴角一撇，纵容一切不屑。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恨情仇彻得稀烂了以后，那是是非非该欣然看破，多少次错过又来，多少次爱过再爱，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清醒地走出门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在纸上被风吹乱，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，随风飘散你的模样。菊花灿烂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躺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。江山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苍苍，天微微亮，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未完。花灿烂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。我灿烂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若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被风乱也未。 FM 969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等到 少，是我太少，笑容越来越少。说我是自恋狂妄，我就是你坏了 都干脆。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海也蛮美，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想你想去双倍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 Tell me secrets someday.